飘飘摇摇，光里光荡，惊动了那水中的个鹿四对对鸳鸯，是扑棱棱棱两翅儿忙，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。

响，将左兵兵都挤满了中庭，一个个暗自排班，都来侍奉太守座上，忙把令行，声声连唤，众郎将在半路中闪出一位老英雄，我只见他蹲在高朝上走，上来了困难老将黄忠啊， 我。 先生，咚咚咚咚。